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6集，云建威和辅导员聊了很久之后，与人道谢离开。他回去以后网上一个一个搜学校的资料，还找到一个艺术团的也出去交换过的学姐咨询。云建威花一周的时间查资料，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心想，要不本科毕业以后去国外读个研究生算了。从前他的计划是跟随齐峰，如果齐峰要在 S 大念博士，他就也想办法混个 S 大的研究生，实在不行就附近大学的研究生。如果齐峰要留在绅士工作，他就叫他爸给他在绅士买个房子。当然如果齐峰要回临安更好，他可以在临安找个工作，每天朝九晚五，下了班就去找他哥一起吃晚饭，然后一起回家。现在云建威已经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，他一厢情愿地追随齐峰，却没想过自己能够以什么身份待在他哥的身边，没想过齐峰终究会有自己的人生，而他既无血缘相连，更无爱情的加持。云建威的骨子里仍有一种小高傲，他绝对不会让自己在被喜欢的人拒绝以后还厚着脸皮赖在对方身边。他特意抽时间回家一趟与他爸商量，云洪洲听说他想出国交换一学期，表情一时很是复杂。云建威叉腰， 干嘛？你不支持？ 怎么会不支持？不过怎么突然想出去交换？ 出去玩玩呗，以前都是旅游，我还没在国外常住过呢。 散散心也好。 什么叫散心？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就是想学习新知识，见识新文化，适应时代潮流，争做新好青年。 云建威就是突发奇想考飞行员上天，云洪洲都随他便。他让云建威自己去申请，问云建威回来一趟想不想去哪里玩。云建威看起来心情还不错，却哪里也不想去。晚上洗漱完后就把自己关进了卧室。云洪洲看楼上紧闭的卧室房门，叹一口气。云建威坐在电脑前翻阅学校官网的通知和资料，他既然下了决心就打算好好准备。虽然 S 大交换生的条目有很多，但要拿到一个也不容易。目前他看中了欧洲的几所学校，如果确定要申，现在就要开始准备雅思考试。他可不是为了逃避或是转移注意力什么的，云建威想，他就是想出去玩，他本来就喜欢玩，有什么问题？云建威打开文档，敲敲打打写申请书，偶然抬起头，看见窗外明月高悬，偌大一清冷玉盘，月辉洒落天空。他出神看了会儿月亮，想起今天是农历十五，他拖过书包，从里面拿出相机打开，走到阳台上拿相机对准月亮，调节再对准再调节，拍了几张。他穿着睡衣站在阳台上，低头翻开照片，摁了几下，相机显示屏里突然跳出一张齐峰的背影。云建威愣了一下，照片里齐峰站在教学楼台阶下，正仰头看路边盛开正好的樱花。那天阳光正好，微风拂面，来找齐峰的云建威抓住时机拍下了这张照片。云建威飞快摁关相机，他安静站了会儿，转身回房把相机放到一边。深夜漆黑的房间，云建威从混乱的梦中忽地醒来，心跳加快，他深深喘着气，茫然从床上坐起，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房间，房间里没有一点光。他下意识摸索 打开床头的灯，花形的小夜灯发出温暖的光亮，上面两只蝴蝶也染上光，盈盈润亮。云建维正愣看着灯，伸手拿过床头的手机开机，他翻出齐峰的电话拨了过去，手机里响起嘟嘟的声音。云建维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地握着手机，电话被接起，齐峰略带困倦和迟疑的声音在手机里响起。 微微， 云建维没有说话，齐峰的声音变得有些着急。 微微，是你吗？ 是我。 云建维总算开口。 怎么了？这么晚和我打电话？ 如果我说我想你。 云建维捂住自己额头，手指有些不易察觉的抖。 你会觉得我很烦吗？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接着齐峰的声音很低的响起。 不会，我怎么会觉得你烦呢？微微，别乱想。 那你会来见我吗？ 又是沉默，像一场无望的等待。可云建威发起了倔，一定要等到一个答案。 我明天回学校，好吗？我明天买最早的车票回学校，你先睡觉，明天醒来哥就到学校了。 云建威又不说话了，齐峰听不到他的声音，又着急起来。 微微，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在花园路小区的家里吗？有什么不开心的就和哥说，晚上一定不要往外面跑。 你这么担心我，又为什么要走？ 无人回答的问题，电话里只剩起伏和呼吸，雨夜的沉默涌动。云建威终于想起来自己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了。他梦到齐峰的背影，樱花纷飞缭乱，花瓣落在地上，像雨滴般融入大地。齐峰走在他的前面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快，他追得跌跌撞撞，狼狈不堪，脚都摔痛了，眼泪也抹花了脸，最后齐峰的背影还是消失在了路的尽头。 那我也走了，哥。 云建威说，他垂着眼眸，下巴倔强地绷紧，如此说道： 我不等你了。 喂，还不起床啊？ 云建威吓得一咕噜从床上翻起来，疑惑他爸今天怎么叫他起床。他昨晚没睡好，眯瞪下床去打开门，和站在门口的云洪洲你看我，我看你。云洪洲扶额： 你小子昨晚干嘛了呀？ 云建威迷茫道： 我干嘛了？ 云洪洲一指外面： 你哥现在在楼下等你，让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有话和他说？ 云建威终于反应过来，开始心虚了： 不会吧？ 你哥昨晚两点和我打电话，问你在不在家，还不停地和我道歉说打扰我。和你哥说什么了？活折腾人，还不赶紧下去和你哥说清楚。 云洪洲哭笑不得，云建威赶紧溜回房换衣服，心里嘀咕：真的假的？自己昨晚有说让齐峰来找他吗？他又懊恼起来，有时候他真的非常冲动，脑子还没转过来，身体就已经先行动。昨晚大半夜，人又不清醒，说了些什么话，醒来都快忘得七零八碎了。只记得自己心中郁结，急切地想找个方法发泄出来。